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酷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浅浅。 这期可能大家一听到浅浅的声音会觉得有点奇怪啊，说萱草去哪儿了呢？ 对啊，而且很久好像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了。 嗯，对。萱草呢最近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可能需要浅浅来多代班一下呢。 嗯，是的，那也是希望这个萱草姐的身体呢能够快点好起来啊。 嗯，对。今天呢就由我和浅浅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期的话题。这期节目我们聊的话题呢叫做你有过和旧爱再续前缘的经历吗？ 啊，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比较适合莫大人，莫大人应该有很多感想要说。 有很多旧爱是吗？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哎，这个不太适合我。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 手说再见。好，第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来自于周兴哲的。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分手之后好像连朋友都做不了，更别说再续前缘了。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会唱歌的小蘑菇花，他说呢，自己没有，有一个朋友，爱得死去活来，因为家里的原因分开，再相遇时，终于家里不反对，于是两人再次尝试在一起，却发现什么都变了，最后分开是必然，如今他还单着。眼泪放弃后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已经分手的人是不能再复合的。 嗯， 毕竟已经时过境迁了，只是红了眼眶不曾心酸。他说泼出去的水我连盆都不要，干嘛要回头，是没被伤够还是没被伤透呢？ 嗯，说的也是很有道理。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 双手。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于张宇的《曲终人散》。 可能真的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唱这一首歌， 莫名的心酸啊。 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应声热闹中。 星星怎么那么多？他说呢，有啊，不过马上就要分手了。有句话说的不错，旧情复燃的结果就是重蹈覆辙。算了，过去了就不可能再找旧情了， 嗯，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啊，旧情复燃的结果就是重蹈覆辙。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 摇篮哎呦，高三的时候呢和初恋分手了，高考结束兜兜转转又和好了，其实我们俩都没有忘记对方，现在依旧好好在一块儿，比以前更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啊。 嗯， 虽然中间分开过，但是发现还是特别想念对方。可能他们两个分手的原因只是因为高考结束这件事儿，可能要分开到不同的地方上学。 对啊，所以就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好好的在一起。 是外部的原因，而不是内部原因。这样的话，还是会有机会重新在一起的。 嗯。 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林路佐他说呢，有过，直到那时才明白，即使他回到我身边了，我们也回不到从前了，毕竟失去过，回来的也不完整。他有他的圈子，我却封闭自己。我们有不同的路要走，即使我曾为他那样拼过命，那样的付出，可最后也只感动了自己。虽然我现在依然想着从前，想着回忆，他们都说是我不肯放过我自己。我相信，时间会慢慢抚平。 可能是这个相爱的两个人啊，毕竟是爱的深的那一个会伤得比较痛，更难忘记。 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下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蚂蚁心氧气，前女友呢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年底结婚让我来，我不敢去。 对啊，毕竟是曾经自己那么爱过的人马上要嫁给别人了。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啊。 对，受不了那种心酸的场面吧。 嗯， 觉得太虐自己了。 嗯，最好就是路人嘛，大家各自安好就好了。 只有你自己知道解答，是你没有那么爱他，真的不需要 咬妮妮，他说呢，大一分手，大二和好，然后大三上学期终于又分手了。故事不知从何说起，但是不要骗自己，他对你很好，也不要骗他，你什么都不在意。分开就是分开了，折过的纸永远是皱的。 我身边好像也有这种朋友，就是和男朋友呢分分合合，但是最后还是分开了。 对，我觉得既然能分开的话，肯定是有某一个原因或者某一个点是两个人没有办法过得去的坎儿。 对，哪怕再和好，那个点还是存在的。 对，还是会因为同样的事儿分开，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嗯，一，在一起四年谈婚论嫁，分手三个月回来找我，又哭又闹。他比我大9岁，我心软了，他是我的初恋啊，我的青春啊。结果和好一个月，然后呢还是分了。他是想你，是爱你，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姑娘们别和好了，分开了就是分开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分开之后给彼此留一点儿从前的那种美好的回忆也挺好的，可能真的再见面之后发现，哦，他怎么还是那个死样子。 所以就是那句话嘛，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嗯， 放得下 阿木呀，他说呢，他是我初恋，我不是他初恋。在一起时呢，拼了命对他好，用尽所有的心思和力气。后来他还是一直喜欢他前女友，然后我们分手了。前几天呢，他打电话给我说，元旦节我爸要回来，我爸你都还没有见过呢，跟我回家去见见他吧。当时很想哭，我去过他家，好像他家人都很喜欢我。听了他的话，我很感动。说了句晚了， 认清了真心话，你就放得下。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宋冬野的《董小姐》。 爱上一匹野马，可惜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对啊，很有名的一首歌。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 多拉兰兰，自从分手后就不准我在他的世界出现，何来前缘可续呢？ 还是挺难过的。分手之后可能直接拉黑了，或者再也不想见到你，再也不想让你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 互相拉黑。 估计是可能有了新欢吧。 嗯， 我一直觉得新欢一曲旧爱难寻，可能找一个新的恋人真的很容易，但是和自己曾经有过感情的恋人再复合的话，感觉要挣扎很久吧。 嗯， 要跨过很多坎才可以。 对，要忘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方文他说呢，没有旧爱，就算有也不会再续前缘，破镜重圆的结果也是重蹈覆辙，毕竟不想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嗯，好像听了这么多，大部分都是很难以去破镜重圆的。木子愈合，看到这里应该是有很多人想要再续前缘吧，喜欢了七年他才同意了我，总感觉我们缘分未尽，可他又说要分手，死活都留不住。我像是一个兴致盎然的小丑，被导演和编剧出卖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凌波仙子去不复，总惹南国红豆愁，写给他的诗一语成谶，可我还是想不争气地说一声，李同学，我想你了。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走起来吧，董小姐。 很文艺的一个男孩子呀，还给曾经的恋人写过一首诗。 嗯， 伊人不在，诗还留着，就让他留在永恒的回忆里吧。下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怎样》。连连连，他说呢，有啊，我和他脾气都很倔，吵一次架可能会两三个星期不说话。那次他来找我，我一下子就扛不住了。答应他和好过后，那两天是最幸福的，后来还是分开了。好茶难再续。 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不灵不灵雪，分开后呢，觉得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让你在深夜里哭泣，也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呢给你温暖。现在呢我们很好， 看来还是觉得对方更好，然后又重新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好的结局的故事吧。 嗯，对啊，希望你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嗯。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 Distance 他说呢， X 小姐是那个 K 先生不爱的姑娘，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 所以说你就是那个 X 小姐吗？ 嗯，一个人不爱你，你能怎么样呢？真的没办法。 嗯，我觉得也许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嗯。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 冯思雅，我有一个好朋友，跟她男票呢分分合合的走过了6年，有次分开很久又在一起了。我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她说管那么多呢，她忘不了我，我也忘不了她，就又在一起了呀，还是要祝福他们。 嗯，又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啊，我希望多看到这样的故事。 嗯，哎，不过说到这个故事啊，想起来我以前有个老师，就是和她的初恋男友呢分开了好多好多年，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上海相遇了，然后后来就结婚了。 哦，看来就是他乡遇旧人嘛。 嗯， 觉得很有缘分吧，可能就是天意。 我怎么原谅？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朱元冰的《青春年华》。 嗯，很喜欢的一首歌。可能不管我们有没有复合，但曾经在一起的故事都是美好的，都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年华。 嗯，尤其是那个初恋里的人。 嗯， 还记得那天下过雨后窗上的涂鸦，在日记本里重复写下都关于我们俩。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隔着天空和你说着话，能否再让我送你回家？心事透明。 木子五渣他说呢，分手后能复合的几率是82%，再复合能走到最后的几率是3%。上次分手的原因会成为这次分手的理由，所以一旦分手后就不要再藕断丝连，不要再轻易去联系，不要再轻易去打扰，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还有可能会作践自己，恶心别人。 你被我写在青春年华，倒映在窗台梧桐枝 是啊，不过呢，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有几个3%的案例啊。 对啊，看来你们真的很幸运。 对，情愫未到，他说呢，他马上要结婚了，问我还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愿意他就不结婚，等我。可是我犹豫了，我还爱他，只是少了飞在一起的勇气。 背着梦追寻你的方向。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快结婚了还要问这个前任的话，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啊。 其实我经常听到有朋友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说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再问问前任，不知道到底是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呢，还是想怎么样。 嗯，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一个情节一个答案吧。 嗯， 游戏人生0912，敬往事一杯酒，再爱我也不回头，愿彼此呢都能安好吧。 嗯，对呀、啊，再爱也不回头了，就让它成为过去吧。再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到现在我还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你会给我发一条冗长的信息，简短一点也没关系，告诉我你想回心转意。 看来又是一位痴情的朋友啊，还在等着、 还在等着那个旧人，希望那个旧人来联系自己。 嗯， 也希望你终能够等到他吧，等到那个回心转意的人。曲终未必人散，有缘自会相逢。 嗯，也希望那些可以复合的朋友呢能够好好在一起。 对，既然失而复得，一定要好好珍惜。那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或者搜索莫大人，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了。那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周五再见。 好的，拜拜。